说抱歉，仿佛想疏远的你祈求一点体贴，都是我不对，结果有可能最美也最可悲，我做好了准备，也许太自由的你心里面那个家谁也不能回，你不曾发觉，你总是用右手牵着我，但是心却跳动在左边，你和我之间 随时随心好音乐，你听到的这个声音依然是来自 MyFM 100.5正在直播的音乐不眠夜，我是代班 DJ 方天。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杨丞琳非常经典的作品《左边》，而就在前不久的跨年一场音乐的新年晚会上，她的男朋友李荣浩呢就翻唱了女朋友杨丞琳的这首《左边》，也是迅速的窜上了话题榜的前几名。现在来看，杨丞琳和李荣浩合唱同台的节目应该也快了吧，我们一同期待吧。接下来嘛 FM100.5 继续送上好音乐，下一首歌还蛮适合送给杨丞琳和李荣浩的，这首歌来自杜德伟，情人，就在 MyFM100.5。 Girl， 每当我开始沉默的时候，你比我更难过，好像你的错。 Girl， 每当我梦想未来的时候，你兴奋的感受比我还要多，轻柔像阵微风吹过我的心中，一切都会不同，透过了你的眼，情人爱却更多，虚情假意的话不说，只用一颗真心默默爱我，最珍贵的感动尽在敷衍中。 在我心头。 情人爱却感动，开始就要爱到最后。 我爱 I love you 男孩啊， 一分钟可以说多少遍我爱你， 一节课可以写多少道练习题， 40分钟可以听多少的广告。 哦不，这40分钟没有广告。 Music Body 给你40分钟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 My FM。 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有人穿绿草如茵。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有苦我为你分担。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给你的 这首歌来自徐佳莹，不要再孤单。也感谢大家在北京时间的21:17继续收听 MyFM 100.5音乐不眠夜，我是代班 DJ 方天。这个时间和大家分享一组出行方面的资讯。很多朋友呢，除了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期要走亲访友或者是团聚一堂之外呢，也不可避免的会考虑一下利用这个小长假出去旅行，用这种方式来度过新年。天津的 相关的旅游部门也发布了一组咱们天津市民出行的数据，根据这个数据显示，在咱们天津目前选择出境旅游的朋友现在是多于国内旅行的，而且呢大部分人无论是国内旅行还是出境旅行，都会把这个出发的时间定在大年初二这一天。所以提醒大家现在大部分出行的旅行团基本都快成团了，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而且还想出国或者出境旅游的话，最好要抓紧时间咨询相关的旅行社了。另外呢，因为大年初二这一天出行非常的拥堵，所以希望大家最好错峰出行。接下来 MyFM 100.5 继续送上好歌，下一首歌来自林志炫，每天想你一遍。 思念在空气中凝固，摇起风吹向你带着我的祝福，寂寞我不在乎，你快乐我就满足，想你是我的幸福。千千万万个回忆酿成一杯感触，浓浓的回味着在一起的温度，真心义无反顾，爱不自觉的投入，层层的相思刻骨，每一天想你一遍又一遍再一遍，一直到忘了时间，有白天有黑夜，思念无尽的蔓延，决堤的沦陷，疯狂的想着你的感觉，一瞬间到永远，每一天想你一遍一千遍一万遍，一直到泪水更迭，怕不到爱一样无悔无怨，沸腾到冰点，我知道你的誓言终将实现，在明天。扬起风吹向你带着我的祝福，寂寞我不在乎，你快乐我就满足，想你是我的幸福。千千万万个回忆酿成一杯感触，浓浓的回味着在一起的温度，真心义无反顾，爱不自觉的投入，层层的相思刻骨，每一天想你一遍又一遍再一遍，一直到忘了时间，有白天有黑夜，思念无尽的蔓延，决堤的沦陷，疯狂着想着你的感觉，一瞬间到永远，每一天想你一遍一千遍一万遍，一直到泪水哽咽，怕不到你出现，爱依然无悔无怨，到冰点，我知道你的誓言终将实现，每一步想你一遍又一遍再一遍，一直到忘了时间，有白天有黑夜，思念无尽的蔓延，决堤的沦陷，疯狂着想着你的感觉，一瞬间到永远，每一步想你一遍一千遍一万遍，一直到泪水哽咽，怕不到你出现，爱依然无悔无怨，沸腾到冰点，我知道你的誓言终将实现，在明天。 Make some noise！ 脱下高跟鞋，锁定 MyFM， 开始你的周末。MyFM 为你带来 只在 My FM。 My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这首歌来自 FIR 飞儿乐团带出的泪光闪烁，你听到的这个声音依然是来自 MyFM 100.5 正在直播的音乐不眠夜，我是代班 DJ 方天。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送上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一个很多男生女生去 KTV 经常男女对唱的经典作品。如果做一个排行榜的话，他在 KTV 的男女对唱榜单里头至少能挤进前三名吧。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和张洪亮，《广岛之恋》。

纯粹音乐体验，酣畅淋漓的音乐盛宴，尽在 MyFM 100.5 Music Forte， 给你40分钟的尊贵享受。 MyFM。 一段音乐，钟情一个电台 ，MyFM 100.5，音乐让生活更精彩。 万众 后看，翻天覆地我定我写自我的法律，这空我闪烁眼光竟然惹来。天生我喜欢用实力争胜，横行全凭本领，我可变万世巨星，战无不胜我任性，以天性亡命拼命，让乱世震惊。叱咤风云我任意闯，万众仰望，叱咤风云我绝不衰，往后看，翻天覆地我定我写自我的法律，这空我闪烁眼光的野狼。 这首歌来自陈小春带出的一首粤语金曲《乱世巨星》。各位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MyFM 100.5 正在直播的音乐不眠夜，我是代班 DJ 方天。最近呢，随着进入冬天，天气越来越寒冷呢，所以很多家庭不可避免的在网上啊，或者在实体店铺购买一些御寒的衣物，比方说秋裤。最近呢，国内的一个著名的网购平台就发布了2016年中国的全民账单，在这个账单里头显示，秋裤的销量南方远高于北方。目前呢，排在前五名的秋裤消费大省分别是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和安徽。看来南方的城市们啊和省份们更喜欢穿秋裤，或者说更怕冷吧。不知道大家这个春节假期之前有没有给自己添置几身新的秋衣秋裤呢？接下来嘛 FM100.5 继续送出好音乐，下一首歌来自李翊君，忘不了爱过的我。 春节游玩哪里去？搜索开始，关键词：蔚蓝水母馆、冰雪嘉年华、海底剧场。搜索结果只有一个：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蓝色氧吧，清肺之旅。 蔚蓝水母馆华丽亮相，极地冰雪节拉开帷幕。 大年初一到十五，暑期游客票价仅需9.9元， 更有万元红包等你来抢。 春节游玩就去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时间从没有和爱情分手，只是酝酿成了感动。青春是单程票，直到成熟，勇敢爱的冲动，习惯会翻出几对错。你的问候，你的等候，还在心头。记得你付出很多，也曾用拥抱为我挡风。那时候我们不懂，原来痛得单手，更值得全部保留。忘不了爱过的我，曾那么任性却执着，我敢追求也敢放手，大不了哭一场就够。那一个爱过的我， 只是酝酿成了感动，青春是单程票直到成熟，勇敢爱的冲动，习惯会翻出几对错，你的午后，你的等候还在心头，记得你付出很多，也曾用拥抱为我挡风，那时候我们不懂，原来痛的感受更值得全部保留，放手，大不了哭一场就够，曾经爱过的我是那么痛苦却丰收，我能挥霍也能承受，当爱情交出寂寞，我才真的自由。 是岁月的沉淀， 就算有些事 是回忆的温暖， 有你放在身上， 是梦想的发声，用音乐诉说一切。 MyFM 100.5， 更多好歌从容相伴。 MyFM 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不要再为了他挣扎，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 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 100.5音乐不眠夜，我是方天。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出的雨一直下。进入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所以很多相关的大数据报告也就接踵而来。最近呢，国内的一个著名的网站也发布了一组2016年国内的智能出行的数据报告。根据这个数据报告显示，咱们天津市民的智能出行的活跃度在全国排名是最高的，而且这个数据报告里还显示，因为咱们天津靠海，所以呢，天津市民吃海鲜的指数也排在全国第一。另外呢，在外出应酬这一方面，咱们天津的天津市民每个月每人要出外应酬的时间是 8.64 个小时，也是高于全国平均的应酬时间指数 8.34 个小时的。不知道这个数据有没有符合2016年你的自己的个人情况呢？接下来嘛 FM100.5 继续送上的歌曲来自白举纲带出的《浮城》。我是方天，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在深夜的 MyFM100.5 来听歌吧。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星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星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在回答诉说着嘲笑和悲伤，夜晚的光是被笼罩的太阳，照片的尖角在循环，你重复失望，窗外不是蓝天，又建一堵墙，世界的幻想，儿时的笑容成迷茫，哦哦哦哦，沉睡的坚持现在还躺在你躺，飞过的自大，熙熙攘攘占满磁场，还有谁在

气的那面，我面前你可以不必勇敢，为你把黑夜翻转成晴天，一万次的线你就是终点，寻宝全世界到你的身边，幸福藏在那一个起点，往前走就一定能看见，全世界到你的身边，幸福藏在那一个情节，往前走就一定能看见，一万次冒险你就是终点，寻宝全世界到你的身边，有种勇敢是不愿怀念， 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Yeah.

接近我最爱的你。 Hey, you are 亲爱，这里是 My FM 100.5。大家好，我是袁娅维。 My FM。 在迷信下湖坟地里曾我化，让我笑着吧，让我以乐观击倒最惨的被马，华丽地前往火化，能下世遇见他，由别人嫌我笨，我不理，我不错前行，无量光似地富， 观的人悲观，不过盼被维护。幸仍时能乐观地痛苦，未算苦。 FM 100.5在22:22的时候送上这首歌，来自 Joy 容祖儿带出的《乐观》。最近呢，容祖儿也一直和谢霆锋以及整个英皇集团的群星一起在全国各地来组织《决战食神》这么一主题的群星演唱会，而且目前也巡演经过了像北京、上海、还没有来天津，还有广州、深圳以及香港站，反正不断的在为英皇集团打造的这部《决战食神》的电影造势，可惜目前没有到天津的计划，我们也只能去电影院支持一下他们了。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戴佩妮，《防空洞》。 小心地放进我的口袋，轻声地说不要颤抖。还记得那一次你擦干我的泪，很坚持将我低下的头紧紧贴近你的胸口。我有多久没感动过，如不是你那么强烈地保护我，若不是你的那一句你有的不多，却愿意把最好的都留给我。你要我住进你心里的防空洞，不让无谓的思绪暗涌，再多纷扰也都没有用，你决定了我所喜怒哀愁。你把我带到一个停泊的港口，让回忆可以避避风，仰望着夜空，听潮起潮落，为你我不

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 100.5正在直播的音乐不眠夜，我是代班 DJ 方天。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王菲在上世纪90年代的经典作品《闷》。好像王菲演唱会之后呢，很多人开始对王菲的唱功包括她生活当中的层层面面进行很多的抨击。但是最近呢，我个人看到一个很中肯的乐评文章，他说有的时候一个时代选中一位歌手，并不是因为他的唱功有多么的好，或者他的高音有多么的高，有的时候就是那个时代的精气神儿就选中了这个人，和他的唱功和他的本人基本没有什么关系，只和那个时代有关。这又让想起了在王菲演唱会之后，很多王菲的歌迷说过这么一句话，韩红的声音很高，而且唱歌从不破音，演唱会门票还便宜，为什么你不去买呢？好了，接下来嘛 FM 100.5继续送上好音乐，下一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What Do You Mean， 就在 MyFM 100.5。 蜻蜓 APP 24小时 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玩要玩的过瘾一点， 累要累的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 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这首歌来自陈慧琳带出的记事本，也感谢大家在深夜的22:53继续收听 MyFM 100.5正在直播的音乐不眠夜，我是方天。可能这个时间很多朋友都准备进入梦乡了，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呢因为自己晚上想做的事情太多，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失眠的症状。最近呢，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整理了很多参加测试者的习惯以及观察他们的睡眠状况，发现了一个结论，就是如果你睡眠的环境是杂乱和比较脏乱的这么一个睡眠环境，也就是说你正在睡觉的这个房间有很多杂物而且堆积的比较乱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睡眠的情绪的，而且还会造成我们白天的困倦。 所以如果自己有这方面的情况的话，最好先整理一下自己的房间，然后再准备进入睡梦吧。下面这首歌，但愿能够送给你一个睡梦的良好环境，来自梁文音，不期而遇。我们下个小时继续一起听歌。 追寻最纯净的民谣，感受最时尚的旋律。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们是 陆先生乐队。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My FM。 You want day drunk into the night.

回不想，那就成了誓言。英雄情长，天真繁荣，白马轻狂，红颜如花，两心照不爱已不长。一段血雨天下，不在乎半世繁华，都逃不开命运挣扎。时间自由穿梭，是你我锦绣年华，时光不停留着，扶着华丽的梦想，情缘反转，共一生不及明天，就要人在手 随时随心好音乐，感谢你在今天的最后这个小时依然锁定收听 MyFM 100.5 音乐不眠夜，我是方天。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黄晓明为他主演的电视剧《锦绣缘》配唱的主题曲《缘》。有的时候缘分这种东西呢，真的要看天分还有自己的运气，而不能强求。但是因为临近春节，很多单身的男性，因为如果继续这么孤独的回家，不可避免会受到很多亲朋好友的一通催婚，所以呢，也从前几年开始就诞生了这么一个业务，叫做租女朋友回家过年。今年的春节前期，这种业务和生意当然也是异常的火爆，很多婚姻介绍所也开始代办这样的春节出租女友的生意。而且今年还做到了明码标价，有相关的记者进行了探访，发现今年这个租女友的价格大约是，这个女孩陪男性回家待两天一夜的话，收费标准是2000到3000元不等。而且很多女孩，做这种出租女友的生意还是经过了自己家长的同意和许可的。但是不得不说，这种现象不可避免，但是也不值得提倡。不知道今年回家过年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个人呢？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那个依靠。下面这首歌来自任贤齐，《依靠》。 我让你依靠，让你靠，没什么大不了，别再想想有些事我们活到现在仍不明了，明明认认真真的去爱，就是得不到。我知道也不是自己找，爱走了谁也阻止不了，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是你的，至少你还有我，还有我，一个真正不变的朋友，只要你需要我，告诉我，我愿意永远陪你度过。我让你依靠，让你靠，来我的怀抱，你想哭就哭吧，没有人会知道。我让你依靠，让你靠，没什么大不了，别

FM 100.5，音乐不眠夜，在23:16的时候，一起听到这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带出的《掉了》。而就在刚刚落幕的微博之夜这么一个年度盛典当中，阿妹也刚刚夺得了年度突破影响的成就奖歌手，而且这也是几乎是亚洲的几个奖项了，可以算是给阿妹非常大的肯定。而就在刚刚落幕的这样一个年度的微博盛典当中，也可谓是星光熠熠，颁出了好几十项大奖，其中关于音乐的奖项也是颇受人们注意。比方说年度的最具影响力演唱会颁给了张杰，年度最具实力歌手颁给了张靓颖，年度突破音乐人是谭维维，年度人气歌手黄子韬，年度飞跃歌手郁可唯，还有年度最具国际影响力歌手是李玟等等。当然最终最受我们关注的还是微博年度话题量最高的男的和女的。为什么我要说男的和女的而不是天王和天后呢？因为夺得最高话题量的男性这一方面，得主是 TFBOYS， 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最高的微博话题量的女艺人是范冰冰。不知道你在微博上有没有讨论过这两组人马呢？接下来 MyFM 100.5继续送上深夜时分的好音乐，希望大家伴着音乐慢慢入眠。这首歌还蛮有入眠气氛的，来自苏慧伦，《和弦里的秘密》。 还记得那一天，你厚厚的刘海，苍白的脸，没有笑容却无忧无虑，这一些我经常想起，算不算不经意？我学你爱上同样的场景，倾盆落下窗外的雨，勾起我们遥远的记忆。我相信烦恼的故事都远去，唱尽了陪你一起流浪的歌曲里，在这里那夏天匆匆的过去，我依然倔强的走走停停。我相信心里的秘密。我相信烦恼的故事都远去，唱尽了陪你一起流浪的歌曲里，在这里有夏天匆匆的过去，我依然倔强的走走停停。我 相信，烦恼的故事都远去，留下了时间暂停那次拥抱的记忆。心里的秘密，我相信 5. 上爱的余温。既然走不出，就让我再逗留片刻。 这首歌来自吴克群，孤独是会上瘾的。各位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MyFM 100.5 音乐不眠夜，我是方天。时间来到了23:26，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准备进入梦乡了。因为进入冬天之后呢，很多人害怕晚上着凉，往往喜欢穿着秋衣秋裤入眠。但是最近呢，有医学专家指出，其实穿着秋裤睡觉是会伤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的。一方面呢，是因为秋裤贴合身体会导致全身的肌肉不能充分放松，而且还有可能会影响血液循环。另一方面呢，穿秋裤的话会让我们的体表湿气不能充分排出，容易在体表滋生霉菌。所以如果最近大家都是穿着秋裤或秋衣入睡的话，不妨在今天晚上考虑一下裸睡咯。接下来 MyFM 100.5继续送出好音乐，下一首歌啊，应该说连续这几首歌都是蛮有催眠气氛和作用的歌曲。首先我们听到来自刘德华为我们娓娓道来的这首歌《小丑》，就在 MyFM 100.5。 掌声在欢呼之中响起，眼泪已涌在笑容里，寂寞是欢乐送到你眼前，落幕是孤独留给自己，是多少磨练和多少眼泪，才能够站在这里？失败的痛苦，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小丑，小丑，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悦呈现给你。 下走，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悦呈现给 早餐，我喜欢纯纯的脱脂牛奶。 甜品，我爱吃醇厚的黑巧克力。 音乐，我选择纯净的 Music Forte。 My FM 100.5 Music Forte， 给你40分钟不间断的好音乐，尽享纯净音乐空间。 My FM。 这首歌来自廖雨晴带出爱没错，你现在收听的依然是来自 MyFM 100.5 音乐不眠夜，我是方天。马上就要进入春运的高峰期了，相信很多朋友在火车上或者在汽车上都喜欢带一些零食啊或者是食物来在路途当中充饥。最近呢一些医学方面的专家也为大家列了这么一个适合带上回家旅途的营养清单。很多人有时候这个路上吃的东西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Right now. My FM.